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能见度非常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股市收评，沪深两市震荡收跌，年报披露闹剧不少，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破 6.3 关口。资讯过后的股市收评，我们将连线专家为大家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互联网金融理财怎么选才选得靠谱。在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将继续进行理财的案例分析。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是股市收评，今天深沪两市震荡收跌，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收于3480.83点，下跌了0.21%；深证成指收于11159.68点，下跌1.06%；创业板指数收于1735.06点，下跌2.66%。从成交量来看，沪深两市成交也如不少机构猜测存在下降的情况。进入年报披露季以来，那今天晚上还是比较沉重的啊，我们来演绎演绎啊，很多公司披露的这个年报行情。贝因美说亏了10亿，你服不服啊？乐视网说不服，我再加个零。ST 宝千里说亏得我数都数不清了。当然这还算正常哈，下面还有巴士在线，他们说我们亏得连董事长都找不着了。黄台酒业说，哎呀，我们家库存的酒好像丢了。獐子岛醉神啊，昨天晚上说我的扇贝又跑了。这是自2014年以后第二次獐子岛的这个扇贝跑了，预计公司将因此亏损5到7亿元。2014年那次扇贝逃跑事件导致他亏了8亿元。另外韩瑞钴业也是一只非常有意思的股票，实际上前天我们就注意到了他发布了2017年业绩大幅增长的消息，而昨天股市却迎来跌停，今天呢再次收跌 4.75%， 盘中巨震 16%， 一度触及跌停。这只股票啊，今天呢也是遭到了非常强烈的这个博弈，前五买卖席位当中各出现了4个机构专用席位，可以说博弈相当的激烈。 白酒一哥贵州茅台也在昨天晚些时候发布了2017年的业绩预告，公司预计去年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58%， 近六成的业绩增长幅度完美的呼应了它火爆的销售情况。这样一来，贵州茅台实现了2017年日赚7230万元的业绩。再来关注 IPO， 一月份以来发审委审核45家公司的 IPO 申请，18家通过了，24家被否，有3家暂缓表决，通过率这个不包括取消审核的公司啊，只有 40%。 而去年同期审核家数是49家，过会家数是39家，过会率达到 80%， 那么监管从严趋势特别的明显。业内人士认为 IPO 审核继续保持高压态势，这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但2018年 IPO 数量减少，这是大概率事件。另外值得关注的是，13家券商承销项目实现 100% 过会，其中承销数量最多的是中信证券，其次是广发证券、国金证券、招商证券，后来是中信建投、安信证券、兴业证券、民生证券和东莞证券。今天还有一条要闻，就是证监会系统2018年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刘士余代表党委做了工作报告，会议要求2018年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发展新理念，坚持以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为根本使命，切实抓好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风险和深化改革三大任务。今天央行发布公告，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不开展公开的市场操作，这是央行连续第5个交易日暂停公开市场操作，今天实现净回笼2100亿元，5个交易日累计净回笼9800亿元。马上要进入2月份，目前来看流动性仍然维持平稳态势。今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中间价报 6.3339， 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行27个基点。分析师表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涨，一方面呢是美元指数继续走弱，另一方面临近新春，比较多的人呢会选择入场结汇，而购汇需求在此前两年已经释放了。那甚至呢有分析预测，未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涨破 6.2 关口的概率也会比较大。我们再来关注两则宏观的资讯。国新办举办2017年工业通信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工信部介绍，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启动两年多以来，顶层设计已经完成。在工业强基工程方面，工信部2017年支持了331个重点项目，预计2018年将从6个方面实际推动中国制造2025，包括实施好五大工程、创建国家级示范区、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等。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发表上任后首次国情咨文演讲，他正在呼吁国会制定一项法案，斥资至少1.5万亿美元进行基建投资。此外，他提出应当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并酌情利用私人部门投资，永久性的解决基础设施赤字的问题。好，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股市盘面情况。食品饮料板块午后维持高位震荡，全天领涨，黄台酒业、盐津铺子涨停，香飘飘上涨 5.88%。 在家电板块中，老板电器、华帝股份上涨超过 3%。银行板块尾盘小幅拉升，南京银行、招商银行等上涨超过 4%， 工商银行上涨 2.75%。 地产板块涨幅靠前，万通地产、中交地产涨停，万科 A 上涨 3.3%。 另一方面， TMT 行业出现了跌停潮。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资深的交易人钟健，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钟健您好。 哎，你好。 你好，对于今天的大盘走势你有什么样的分析？ 我今天走势肯定延续了前两个交易日的一个下行走势，那么成交量呢也就放大，那目前的杀跌动能呢仍然存在感觉。 嗯， 从盘面看，目前的沪指呢是它今天你看上涨275家，下跌1075家，虽然大幅下跌程度比较高，而且近期那几个现象呢，就目前从这个年报情况，这个上市公司可能是就经常出现一些这种所谓连环雷的现象。 嗯， 这种现象出现以后对市场人气的杀伤比较大。 因为春节之前呢，一般各路机构它的谨慎角的思路都是一个资金回笼状态，因为毕竟防止春节长假的时候这期间周边市场有什么意外的变动，因此我觉得这时候操作呢仍然是谨慎为好。 嗯，您预计大盘调整到什么时候？ 我觉得大盘调整到什么时候呢？我觉得如果从整体来看呢，应该是一个应该延续整体继续延续的调整态势，因为前几次沟通呢，我的态度对市场呢也是比较谨慎的态度， 比较谨慎。 但是指数而言呢，我觉得沪指现在呢已经完全失真，而且你看，如果今天来看，咱如果说上证五零指数是一个上涨的，像前期我反复提出这个五零 ETF 51000050， 嗯， 还是一个走势还不错的走势。 是。 那么指数呢，可能沪指基本能够目前维持这状态下，你比方说3400到3500之间震荡，那就是关键个股的情况可能不是很乐观。因此这个作为投资者操作应该个股选择方面更注重一些，就所谓的轻大盘重个股。 嗯，上证五零板块今天是率先翻红啊，有酿酒、保险、银行、房地产啊，这些都走得不错。您问认为背后有哪些原因呢？ 我觉得这个原因呢，就本身从这个去年的走势很明显看出一点，从本身的指数是不断这年往上走的，但是个股呢应该是个调整态势。如果从上五零，你比方说51000050、五零 ETF 的走势，我前期反复提到，它的走势从去年整体看是个震荡盘升的走势。目前主流资金就做多这五十只股票，然后是指数保持相对稳定状态。在这个背景下，那么首先那个融资能够平稳的进行，各方面呢都能够相对比较认可，也是我想应该是国家队的资金对上五零进行一个操作在里面。 今天呢又有几只出年报的公司跌停了哈，那么对那些还没有出年报即将出年报的公司啊，那如果拥有这些公司的股票，您对于这些投资者来说有哪些操作上的建议？ 首先呢，我刚才我说目前所谓连环雷的情况，那么这个年报数据不是很理想，这个呢注意它是一个个案还是现象，这要注意，如果是个案可能对整体影响不大，如果是个现象的话，那么整个这个业绩，去年业绩多数上市公司业绩不是很理想的话，因为结合整个去年的经济形势我们也看到情况，那么相对个股的走势，我们讲去年呢也说的情况，主要是这个上五零这五十只股票走得比较凶，其他个股呢走势并不是很理想。如果从折射到这个，因为股市是经济情绪表嘛，如果这些上市公司本身业绩不是很理想的话，如果形成个现象，那么恐怕呢未来的下跌的概率比较高。另外有一点特点，从这个根据以往的规律，一般是业绩比较好的股票愿意走先公布，业绩差的呢后公布。目前在一月份呢，这些业绩差的股票就拱出来了。 嗯， 我想呢，可能也是整体态势不是很理想。 嗯，好，后面可能还有雷啊，请大家绕行。 我觉得应该保持个谨慎态度，应该是比较好，因为节前的时候更应该谨慎。 嗯，好，谢谢钟先生的提醒和分析，谢谢您。 OK， 好，再见。20:1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城市广播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大家好，我是香璐。那今天呢，我们的现场嘉宾是来自人民信金融的李超，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在现在这样一个岁末年尾的阶段，怎么来选择一款靠谱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啊？李超，您好。 哎，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好，说到这个互联网金融啊。我们以前做过一次节目啊， 是的。 现在很多的金融机构都在互联网上卖产品啊，但是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定义缩小一下。你像这个银行在自己的网上、自己的官网上啊，卖自己发行的这个理财产品，这个我们姑且啊，不作为今天议论的话题啊。包括网上一个信托公司自己卖的啊，这些我们都不作为这个啊今天议论的话题。我们今天聊的是什么呢？什么是互联网金融理财呢？啊，就是比如说某宝啊，他们在网上卖的，或者是现在有一些，一看这不是银行啊，是吧？他这不是信托公司啊，也不是券商啊，哎，很多这样的机构啊，都在自己的这个官网上卖啊，卖产品。比如说啊，有这个人日常消费要贷款的啊 ，P2P 的啊，当然也有一些呢，比如说是什么众筹的啊，还有一些呢是他自己啊去给你找一些资产和项目啊打包来投资的啊。我们重点啊说说这些啊。那说到这些啊，我们不能不说的就是这个互联网金融产品出现风险的情况啊。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一些这样的新闻，是不是？ 那么你认为啊，从这个业内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有些极少数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出现巨大的风险，甚至是无力偿还啊这个本息的情况？ 好的，好，主持人。近年来呢，这个互联网金融这个迅猛发展啊，确实也是这个在急速增长的过程中野蛮生长，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嗯， 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平台，有一些平台呢也会有这个倒闭啊、跑路的一些现象。 嗯， 是我认为呢，这有几点原因啊。 嗯， 第一点呢，可能是这个平台创立之初它动机不纯，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这个是一场骗局 啊。 啊，就像我们在新闻上也都看到过了，这个也是有一个某宝的案例啊。 嗯， 这个已经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并且20年结束了。这个某宝的这个案例呢，就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庞氏骗局，就是一个这个不断的借新还旧啊，不断的吸收新的投资人的这个资金来填补之前投资人本息窟窿的这样一个骗局啊。 就是说有一些互联网金融产品啊，他们在设立之初就没有安好心，是吧？就打算是叫做什么呀，叫借新补旧。 对，借新还旧。 嗯， 就是借这个新的钱偿旧还旧的窟窿。 那你想想啊，凭什么人家要借给他新的钱呢？他拿什么去诱惑吸引人家呢？ 这还是要通过这个高息的手段嘛。 嗯， 有很多这个问题平台啊，有不正当的宣传。 嗯， 啊，这个通过高息诱惑，通过这个公开的宣传，打着高息的牌来诱惑一个。 高到多少啊？ 高到离谱，有高到50%的，有30%的 年化收益， 年化收益率，对，这都是违背基本的经济现象的。 嗯，那确实离谱了，是吧？ 是的，这有点 离谱了，还有人买， 离谱有人买，确实是也有很多投资者，这个禁不住高息的诱惑，或者是有一些投资者，第一次投资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很小资金量的一个尝试，但是真正的这个收到第一次收益之后，可能是逐渐的对这个平台这个放松了警惕，逐渐对平台加深了这个印象之后，会进行大额的投资。 嗯，这个呢，投资者自己也麻痹了，是吧？ 是的， 他被这个收益啊冲昏了头。 对， 这是第一类，是吧？ 这是第一类， 这是我们一定要打击的。我们同时作为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呢，也一定要远离的。 是的， 那第二类啊，什么样的产品会出现巨大的风险？ 第二类呢，可能是有些平台，很多平台是不专业的人在经营一些不专业的平台，的经营投资经营能力不行。 嗯， 这因为我们其实从这个互联网金融平台的本质来说，这是一个企业行为，但凡是企业行为，就会有盈利，也会有亏损。 嗯， 如果是一些不专业的人做一个非常复杂的金融事情的话，那么很有可能这个引发这个投资失败，或者是这个投资的标的无法进行偿还，他自己本身的公司的盈利受到亏损，亏损之后相应的投资人也会有一些连带的一些损失 啊。 这个 你听说过案例吧？ 这个市面上有很多这种案例。 嗯，你给我们说一个，我们不点名道姓啊，你说一个这个情况，我们加以防范和提醒。 比如也是这个某宝，像某宝在这个应该是2017年底啊，在这个2018年之前，应该是浙江的一家平台。 嗯， 他投资了，以多元化投资，投资了足球队，投资了矿产，投资了煤矿。这几个投资呢，恰逢这个我们国家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些大的政策背景原因，都是一些投资一些落后产能的一些行业。 嗯， 所以这些行业受到影响，这家公司相应的它的产品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就人公司根本就没想骗你钱，是吧？他就是想找一些还不错的资产，是吧？然后来投资，把这些产品啊，再打包卖给你们，100块钱、10000块钱、10000块钱卖给你们。 是的。 那当时他宣称收益大概有多少啊？ 当时宣称他是也是浮动收益。 嗯。 2017年这个快要倒闭的时候，也是在年化利率也是20多。 啊。哎呦，这种产品我看都不看，我跟你讲，你就送到我跟前儿，我都怀疑这钱来路啊正不正。 对， 那当然，他这个钱如果真的啊，投资的这个标的是非常不错的， 嗯， 又是符合产业发展政策的话， 对， 他真的能达到吗？ 我想很难。 也很难，是吧？即使不是被那个产能淘汰了，也很难。 对，以现在的这个经济环境来看， 想要达到年化20%以上收益的，或者是年化有20%这个利润空间的，这种企业应该是不多。 所以我们先不怀疑你动机的问题啊，我们先说你这专业性的问题，是不是？就是没这本事还去干这事儿，啊，干这事儿呢，干的还不专业，定价定的还不太合理， 不合理。 嗯， 对， 是，那这个其实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就跟我们其实自己做投资是一样的。 对， 就我们自己投资有时候也不专业哈。好，买个楼吧，啊，买个楼，结果发现出台一个什么政策啊， 一个限购令， 这个没法卖了，等等啊。所以这的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啊。这是第二种啊，容易发生风险的， 是 就是因为人员素质的问题，或者说呢有一些产业政策啊突发变化了。还有吗？ 还有第三种，第三种可能这个平台设立之初，就是一些违规的平台，他可能做一些违法的事情，会扰乱社会秩序的一些事儿，比如前期 那不跟第一种差不多吗？ 这本质还是不一样的，就比如校园贷啊，校园贷这种，它确实是有一些真的一些金融产品的诞生，也有一些金融客户的投资，但是因为它会产生裸贷这样一些事件，会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所以这种平台呢，这个本身它是良性发展的，但是因为它做的事儿是违法的事情，所以它也被取缔了，这种也会造成平台的倒闭现象。 好，所以说啊，咱们买这些互联网金融理财的产品啊，就要避开这些哈，怎么避呢？我们慢慢来讲啊，这里面其实有特别深的学问，甚至有的时候啊，我们还真的很难以区分啊。首先我们来说说国家啊，政策上面对于互联网金融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从哪些角度来进行监管。 国家对互联网金融呢，这近两年也发生态度发生转变，从前期的鼓励发展到现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国家对金融互联网金融的主要还是从防范风险的角度来考虑的。但是其实这个国家对互联网金融呢，根本上还是来说，还是要规范行业发展。互联网金融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呢，确实是这个改变了我们国家金融体系。从这个政策层面来说，这个推进普惠金融，推进我国构建多层资本市场，包括推进金融的创新，确实发挥了举足轻重作用。特别是现在我们国家主张这个金融改革，互联网金融呢也是通过互联网这种组织形式，对我们国家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一些作用。但就是因为这个发展的速度过快啊，规模 野蛮生长， 这个确实也是诞生了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国家主要的这个政策还是要防范这个发生这个底线，防范发生金融风险，还是要守住这个金融风险的底线。 所以说现在的重心是在监管和防范风险这一块， 现在重心是在防范风险，主要是想这个优化金融市场的环境，净化这个互联网金融生态。 哎，我也特别想了解啊，就是国家在这一块啊都是怎么做的哈？ 对， 因为这一块直接关系到我买的这个产品啊，它最后能不能够把本金给我，能不能把这个收益给到我，收益有多少给到我？ 对， 因为国家的这些行动，它越是严格，它越是规范，那我心里的这个我心里的这个预期收益啊，我觉得就越有保障。 对。我觉得目前我们这个国家对互联网金融监管呢，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疏堵结合。 疏堵结合。 对，疏堵结合，这个边疏边堵啊，这个是就是减少存量风险，严控增量风险。从存量的角度来说呢，国家相应的出台了很多的规范性的政策管理办法，包括一些这个监管要求，对行业提出了进一步的发展要求。 您具体说几条比较有利的啊？ 比较有利的，从中央层面，从中央到地方，整个我国的这个金融监管都已经形成了这个完备的条线化的这种监管体制。中央和地方相应的都会有监管机构，都会有常设的部门来这个专门是从事金融，特别是互联网金融监管工作。那么日常工作呢，也会这个出台了很多文件，就比如说去年出了很多这个规范网贷平台发展的指导意见，包括网贷这个平台要有资金存管，通过银行端，通过这个来对资金进行主动管理。 那么第三呢，日常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检查，会有对行业 哪一招对于目前的这些互联网金融产品的运营方影响是比较大的，哪一个具体的要求？ 应该是政策面的，政策层面的。 哪个政策？哪些政策？ 非常多。 你说几条？你们自身感觉？哎呀，这个更严了。 像去年年底的时候，包括今年初出台了很多，包括现金贷的治理啊，叫停现金贷啊， 嗯， 包括这个规范资管的产品的发展呀、啊， 嗯， 也包括这个网贷行业的这个指导意见， 嗯， 它会有一个对资金存款的一些相应一些要求。 那我们就说这资金存款这事儿吧、嗯。 对， 资金存款啊、 嗯， 一般我们看有一些这个卖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公司，他、嗯、会说了啊，你看我们背后啊是某某大的金融集团给我们做担保是吧，还有某某银行是我们的这个资金监管方是吧，那如果他不规范的话，这个银行是成为他的这个资金托管监管方吗？ 银行成为资金监，成为互联网金融平台资金监管呢，它需要起到一个资金管理的一个作用， 嗯， 但是它并不能从根本上保证这个平台的健康有序发展， 嗯， 所以我认为资金存管和平台的良性循环这是两个概念， 嗯， 这是两回事儿，有资金存管的平台不代表这个平台产品一定安全， 嗯， 但是像很多这个像很多这个没有资金存管的平台，它反倒我觉得，从它的这个产品的设计，包括这个交易结构的设计，包括这个底层资产的选择上，反倒还是相应会比较安全的。 嗯，为什么你会这么说呢？它没有一个资金存管的地方，还设计的更合理和安全一些？ 资金存管这只是产品这个平台安全的一部分， 一部分， 一部分。 嗯，不能只看有这个， 不能只看有这个，对。 嗯， 而且即使有资金存管的平台，我们也要看是哪家银行在存管。 嗯， 据我了解，我们国家现在主流的这些银行排在前20的银行，很开展资金存管的业务不多。恰恰是一些中小的一些城商行、民营银行，他们资金存管的这个业务开展比较多，但这也不能完全的保证资金完全安全。 李超说这话其实啊还是想了又想的，我明白了啊，就是他那资金存款也是些小银行啊，存了有什么用啊，存了跟没存似的。 也不能这样说。这个还是就事论事。 小银行本身的抗风险能力就不如大的机构，对不对啊，你挂这样一个名只是给我们一些老百姓一些安慰罢了啊，背后你自己的这个风控做的怎么样啊，投资结构做的怎么样，那才是最重要的。 不能被存管银行蒙蔽了双眼。嗯， 好哇，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也跟大伙来说说现在市面上啊所卖的这些互联网金融产品啊，它目前的这种收益大概都是多少，这收益背后他们都是在投资点什么，都有哪些类别，以及啊刚才所说的怎么来选择一款靠谱的产品，重中之重是防范风险。 嗯 啊，那么这个领域里面我们要如何避免掉进一些陷阱，这是我们下半段要和大家探讨的话题。此外呢，我们还有两个案例分析哈。空巢候鸟老人自己手里有点闲钱，可不可以买一点互联网金融理财呢？不过这位朋友他有一个前提，2007年股市最高位买了点中石油股票啊，深度套牢，还买了点基金，基金套没套牢我们不知道啊。他目前的情况适不适合买互联网金融产品呢？稍后见。 用声音致敬经典，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及北京电台听见经典2018大型诵读活动首场演出1月31日保利剧院由心发声，著名表演艺术家蒲存昕和他的朋友白岩松、黄宏、凯丽、施月林、陶虹、吴兴安，演奏家吴玉霞、穆祥征，北京电台主持人刘佳、佳佳、郭伟及朗诵爱好者携手亮相诵读美文。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蔚蓝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蔚蓝北京，大写的蓝，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能见度非常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8点31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73，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啊，怎么来挑选一款靠谱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我们的嘉宾是人民信金融的李超。李超你好。 哎，主持人好，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我估计大家都着急了，说香露你怎么就不说现在的收益率是多少？我恰恰就不这么说啊，你只盯着收益，你就特别容易掉入陷阱，甚至是赔钱，是吧？ 是。 所以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的就是有哪些不正规的运作方式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的是收益了，哈哈，我们来说说收益。现在互联网金融产品他们这个收益区间大概是多少到多少？ 互联网金融产品呢，这个种类繁多，也会有互联网信托、互联网保险、互联网基金，也会有固收类的互联网产品。它的这个收益的范围从5%-6%一直到40%-50%的也都会有。 这也包括一些不太正规的啊，掺杂其中啊。 是的，是的， 啊、 对。 所以说，你不能只看收益， 对， 就买啊。 收益一定是这个风险承受能力的一个体现。 嗯， 所有的金融产品背后都是这个风险和利益的一个博弈。 嗯， 风险越高，收益越高；风险越低，收益越低，是一个这个普遍的这个经济规律。 嗯，那从类别上来说呢，这些投资的这个钱，他们都放在什么地方了？ 其实我们国家目前对互联网金融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定义的划分。 嗯， 但是从2015年这个人民银行这个下发的当时一个文件当中呢，互联网金融它给归了7大类。 嗯， 有互联网支付，有众筹，有网络借贷，有互联网基金、互联网保险等这7大类。 嗯， 从投资类别来说，像互联网信托啊、互联网基金、互联网保险，都是属于这个互联网平台代销的保险和这个信托，包括基金公司一些产品，啊，那么它的这个底层资产呢，就是根据保险公司和有市面上这些信托公司他们的投资方向，啊，这个是它互联网只是起到一个代销的作用。 嗯， 那么像这个有众筹产品，众筹的话，它是一般会有收益会两块，有一部分固定收益，还有一部分会是从实物的来体现。啊，这里边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这个不太明白这个什么是众筹产品。众筹产品呢，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我有一个想法，我可能想这个造一款冰箱， 一款这个全新的这个非常智能的市面还没有的冰箱，但是我缺钱，我可能这个通过这个主持人现在好比您是一个互联网金融平台，您可以做众筹业务，啊，我在这个平台上发起一个众筹，那么可能这个有10000个人参与，每人给我募集10000块钱，我可能会有1亿，啊，我拿着这1亿的这个资金来启动我的这个工厂，我的工厂。这个产品造出来之后呢，会给这些投资人每人一个冰箱的同时，还会给他这10000元钱会有一部分的收益。 嗯， 啊，这是一个众筹产品。 关于众筹产品，啊，我们也看到一些没有拿回来钱的案例啊，这个里面也是存在风险的。 对，众筹里边，众筹产品确实是的确是有一定的风险。 嗯， 我们也要看清楚这个众筹资金的用途， 嗯， 资金的去向。包括这个资金的安全保障，相应的我们也要多这个多加小心啊， 嗯。好，另外呢，还有一类就是 P2P 啊。 对， 你看我手里打开了一个某公司的一个产品，这个人呢，他要借126500块钱， 嗯 啊，借款期限36个月，那么年化利率啊是12%， 嗯， 有10个人借钱给他了。就已经卖完了这款产品， 嗯， 啊，那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网上有相关的信息啊，女，最高学历是中专，啊，未婚，已经买了房子了，没有贷款，现在住在湖南长沙，工作的行业是教育科研设计机构，这是一个很泛泛的描述， 对， 年收入10到30万，最大重大负债状况保密，征信逾期状况。借款人未提供征信报告，啊，这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 你敢买吗？你敢买啊？那么你就买。你不敢买，那原因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从我的角度来说哈，我就不敢买。为什么不敢买呢？我在想啊，他学历是中专， 对， 是吧？ 做的是教育科研机构， 做的是教育科研设计机构的这个工作，当然也许是销售啊，也许啊， 嗯，对， 年收入10到30万，是不是？ 嗯， 还是一个未婚的，那么他年收入浮动这么大，是不是？ 嗯， 是不是代表他未来偿还能力也会有风险呢？ 是的， 哦，所以我不买啊，但是有人买，你看都已经卖完了。这是现在互联网金融产品当中一大类啊， 对， 一大类啊。你怎么看这种 P2P？ P2P 呢，其实 P2P 的诞生是在英国，是2013年在英国诞生，随后传入中国。P2P 的英文是叫 peer to peer， 是一个点对点的金融理财一种产品。 嗯， 就是跟刚才主持人介绍的是一样，可能这个某个人他有需要借款，有融资的需求。但是呢，他在银行，包括传统机构 借不到啊， 亦或是他这个消费能力达不到这个信用卡的标准，可能申请不了信用卡，所以他会通过 P2P 这样第三方一个网站这样一种形式，向这个平台的其他人，来借款。 嗯， 我想这个还是要看这个借款人他的，首先要判断他的信息是否真实。 嗯， 就比如刚才主持人分析的，一个从事中专学历，从事教育科技行业，年收入浮动这么大，所以我们就首先心里要有一个，大概一个定性，这个信息真不真实。第二的话，我们就要看他这个借款，他能否，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他能否这个在有限的时间内啊，一般他这个借款是有个期限的。 对。 我不知道这个这 三十六个月， 这是36个月，3年。首先就是通过他的收入，包括是单身，可能会这个有无房产，或者有无房租，基本生活会有一个了解。他的收入，减去支出之后，能否覆盖这一笔借款，所以这个我是也是基本考虑。那么第三呢，还是这个利息。 嗯， 我们可以算一下，借款10万，12%的收益，那么年化就等于是12000的利息，3年之后就要还接近36万，33万，那么这个利息也是 他不是借。都打比方借10万嘛， 借10万， 3年之后他的利息是36000嘛，就是13万6嘛。 对，那这个就是要看他的这个收入啊，像我刚才说这基本信息能否覆盖这个利息， 像我看到很多有离谱的借款人，可能借十万，这个能承受的利息是20%-30%、 哦， 那这样可能三年之后，他的利息比本金还要多了。 嗯， 那这样我们就要自己心里要有一个判断。 嗯，是啊， 是。 所以这个领域里面啊，确实是一定要自己做判断。 是。 另外呢，也要看他自己有没有拿出更多的报告来。 是。 你比如说刚才这个案例啊。你都没有这个征信报告，我凭什么借你？那银行借钱首先看就是征信呢， 对， 对不对？你个人借钱你不认识他， 对， 你不看征信， 对， 我反正不借啊，我也不认识他啊。但是有人借啊，你看这是事实，就是不少人在借，对不对？ 是。 嗯，那我们看看利率就知道了呗，那大家都冲这利率去的，嗯，啊，这是一个风险提示啊，大家一定要慎重，慎重哈。 是是。 还有哪些产品？ 还有现在目前很多我们互联网平台都会有一些固收类的理财产品，这通常都是也是代销一些交易所类的产品，这些产品呢都是有真实交易背景的，这个资金去向也都是这个真实可查、比较透明的，这一类产品现在在市场上接受度也非常高。 嗯。这个利率收益大概在多少？ 这一部分因为是基于真实的交易背景嘛， 嗯， 它的这个利率相对会比 P2P 会低一些， 嗯， 通常是会达到5%-10%这左右， 嗯， 啊，这个区间的浮动啊。 嗯，他们投的领域是哪些呢？ 这个具体的这个产品要看具体的这个底层资产是不一样的， 嗯， 啊，通常来说都是一些实体企业， 嗯 嗯，对，都，就是实体企业在这个借款， 嗯。实体企业经营过程当中需要现金， 对， 然后借款，就是， 是不是？对，就是实体企业的这个经营过程中的一些流动性资金的支持。 嗯，那谁在替我们去审核这些实体企业的信息呢？ 通常会有几类，第一是这个平台本身，平台本身的风控体系啊，会对这个这样一种行为进行初步审核，对风险进行把握。 嗯， 那么第二呢，会这个通过交易所啊， 他如果是代销的话。 代销， 那就是说那个销售方他要去做这个工作是吧？ 销售方要做这个工作，但是这个产品但是产品设计方也会需要这个做主动管理，他， 嗯， 有这个主动管理的责任啊。 嗯， 第三部分平台会再加一道保险 啊， 可能会有这个几项措施来保证这个产品的安全。 保险是他买一个保险公司的产品来保障这个安全， 是 吧？ 是为这个产品加一个保险啊，是有这个履约责任险。 嗯 啊，它会有相应一些担保和增信措施。 哦，好，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风险比刚才所说的 P2P 啊、众筹啊，那都要低一点，是吧？ 对，因为这个还是真实基于真实的交易背景。 嗯， 它会有一个这个真实可查的一个经营的信用在这中间啊。 嗯， 像 P2P 啊、众筹啊，是纯属于这个信用借款，所以风险一定会高一些。 但是我们投资人买这些产品的话呀， 嗯。 我也不知道这个钱投到哪个企业借给哪个老板了，我并不知道哈。 嗯， 它不像你买基金啊，基金还出个季度报告，说我们这个季度重仓了哪些股，是不是？ 通常这些信息是只披露部分披露的，不会全部披露，也是出于这个隐私保护，也是出于对这个企业安全角度的考虑。 嗯， 会相应做一些这个部分披露。 嗯， 但所以那么我们投资人就一定要选这种国有正规的大型的这个互金平台， 嗯， 啊，不要选这个中小平台，也不要盲目的相信高收益啊，也不要这个盲目的相信这个很多夸大的宣传。 嗯，就是这一类，它目前应该是有一个基准的收益的， 对， 是吧？ 目前这个基准收益是6%左右，这个收益会比传统的银行的理财产品稍微高一点，会跟这个信托类的产品保持相当的水平。 期限呢？ 期限有短期的，像3个月啊，也有这个中长期的，6个月、1年啊，都会有。通常来说不会超过2年。 那这类产品这几年的这个走势怎么样？ 这个产品这个也是爆发式的增长。 嗯， 规模据不完全统计啊，据我前几天看了一个报道，今年就这类产品在2017年的规模也是达到几万亿的这样一个规模。 它占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类别的比例高不高？ 它现在能占到20%左右。 嗯，哪个是最高的呀？ 还是这个互联网基金嘛。 啊， 像我们这个非常著名的某宝就是 货币基金，是吧？ 对。 对，这很多年轻人都买嘛。 对， 他也不图那个收益是高那么零点几啊， 是 低零点几，他不图，他图的就是我要在淘宝上、微信上或者在哪京东上买东西方便， 对， 是吧？我就从这儿就过去了。 是， 他不会直接再倒到银行再买一个银行发的货币基金。 对，现在确实， 确实是这个趋势。 其实对， 嗯，哎，不过说到这儿，我们就多说几句。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做个比较的话呀，就以这个什么余额宝啦、活期通啦。等等吧，京东也有啊，微信也有， 微信理财通，对 啊，微信理财通都有哈、啊。如果大家仔细比较一下的话，会发现余额宝的收益是在下降的。 是的， 它比原来它啊、大大超过的那些产品的收益哈、啊，现在是它低于某些产品的收益了。但是正是因为很多人还不知道，没做过比较或嫌麻烦啊，所以就没有做这样的倒腾。 对。余额宝的收益呢确实是越来越低的。余额宝最主要的优势是比较灵活。 哎， 这个是这个零存整取，整存领取相对比较灵活。 是。 对，也是这个有强大的这个支付宝在后边做背书。但从收益的角度来说确实是持续降低的。 哎，那就看大家需要干嘛了。 对。 您经常网购是吧，经常拿手机支付，这个闲钱呢都搁那儿了，那无所谓。如果您这闲钱越攒越多了，一段时间还不要用，又有闲钱进来满足日常的开销的话，那真得考虑一下啊，真得考虑一下。 所以就要做这个资产配置，特别是投资的配置，部分用于流动性的日常支出，部分还是要投在一些相对安全的固收类的产品中。 您现在了解到的这个就是货币基金吧，啊，或者说某某宝吧， 某某宝， 他们这个收益高的能到多少啊？ 这个是根据，因为货币基金嘛，货币基金的投向是这个货币类的资产，像国债啊，这个像一些票据类的资产，最高的时候也就是到4.5左右， 也就这样了。 对，像因为这个中国人民银行每周都会发布这个货币基金的一个报告，那么这周应该是也就到3.23到3.5，所以相对来说已经很低了， 是。那当然大家也没指望他这个是吧让我们挣大钱，更多的也是让这个闲钱赚起来啊， 所以叫余额宝嘛。 是啊，这是一类啊。那接下来啊，我们就来说说互联网金融产品这么多啊，我们怎么挑选。刚才其实在聊的过程当中也已经谈到了啊， 对， 就是说怎么区分靠谱的产品啊，风险怎么把控的问题。首先我想问您啊，现在这么多的这个互联网金融产品，还是刚才那句话，刨去什么银行、 对 证券公司、信托公司自己搞一网卖自己产品之外啊，那么这个国有背景的和民营背景的各占啊多少江山啊？ 从互联网金融发展之初呢，应该说是这个民营机构打下的江山。近两三年这个国有的这个互金平台逐步开始这个崭露头角，也逐步发展壮大。现在从比例上来说，国有平台能占到30%，民营的平台能占到70%左右。是一个三七开这样一个分布。 国有资本越来越多了吗？ 对，国有资本这个从参股、控股，包括这个纯国资的互金平台，在我观察来看是越来越多了。 那民营平台它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洗牌啊、合并啊？ 对，行业从这个互联网金融诞生之日起啊，就已经经过了几轮的大的洗牌。从民营的这个平台来说，确实是经历了几次这个并购式的发展，确实也有这个倒闭的倒闭、跑路的跑路啊，或者是被这个国有平台吸收，这种情况也都有。 也都有哈。 对， 那有人说了。说那我买一款互联网金融产品，我可不可以去看看这家公司它现在注册资金有多少，我选那注册资金大的买行不行？ 这样想这个没有错误，但也不完全对。因为其实从2015年我们这个国家实行了上市制度改革之后呢，注册资本已经变成认缴制了。 那我就看那个认缴的多的。 那肯定是不行，所以这个也是这个很多问题平台诱惑投资者 对 这个投资一个原因，注册资本号称10亿，但其实可能实缴只有几块钱。 那我就看那个实缴多的行不行？ 看实缴多的也是可以的，但不光要看平台，还要看他这个管理团队，还要看产品。 对，他就算实缴了，他又能转移资产的时候呢，啊，是不是？ 是， 他有他想跑的时候呢，还有非法手段的时候， 是 这个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啊，这位朋友啊。好，那怎么来防风险啊？我们从一个案例来说吧。刚才预告了，有一位老先生啊，他呢现在跟太太是国企退休，衣食无忧，女儿呢已经在国外去深造去了，家庭的资产呢主要就是活期和定期。07年股市最高点买了50万的基金和中石油股票啊，深度套牢。那时候买的基金， 嗯， 现在还能套牢吗？不知道买什么基金啊，他没说啊。 没说买什么基金？ 对，你要买指数型基金，不一定套牢了。 对 啊，那就是我们假设吧啊，他这个钱都套牢了啊，现在呢就是有点余钱，他可不可以买互联网金融产品？ 我认为是可以的。 买哪类呢？ 我认为既然已经经历了这一样这个过山车式的投资，我认为还是买一些相对稳健保守的这个固收类的产品比较好。 嗯 啊，这个会有这个稳定的预期的收益。 嗯， 我觉得特别是这个傅先生这年龄也比较大了，还是这个少经历点波折比较好。 对，其实刚才啊李超谈到一个稳健型的产品啊，我们可以粗略的做一个比较，就是现在银行利息是多少，国债是多少？我打比方哈， 对， 还有银行现在卖的这种啊，半年的、一年的这种理财产品啊，他自己卖的啊，这些产品收益是多少？信托是多少？哎，你跟他们做做比较，基本上就属于这个稳健型的了。 对，是这样。 哎。 从目前国债，我以一年期为例啊， 嗯， 因为银行理财会有半年期，也会有短期的，一年期的产品来说，像国债是最低的，可能达到1%左右，啊，这个活期存款是2%左右，那么银行的理财呢是4%左右，互联网类的产品和信托收益相当啊，安全稳健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啊，基本上年化是7%左右， 嗯， 所以如果我认为如果超过10%。那么我们投资人就要谨慎考虑了， 特别是这位老先生是吧，你看似现在衣食无忧啊， 对， 但是您女儿以后还要回国呢，是不是？ 是， 万一她还需要您支持呢，打比方。此外呢就是现在身体还挺好的， 嗯， 万一有点病痛，您那50万是吧都套牢了，您虽然这些年有点分红吧， 嗯， 但是你毕竟是50万在里头， 是， 嗯，你还有没有别的钱以备不时之需，这都要考虑到啊。所以不建议你做风险比较大的。 风险比较大的，对。 嗯，是。那至于互联网理财产品也是可以考虑，是吧？ 也是可以考虑的。 嗯。 选择一些安全可靠的平台，我的理财产品， 嗯， 我觉得反倒会比这个银行类理财产品还要好一些。 嗯。 因为收益相对确实是高一点，而且相对比较灵活。 嗯。 投资很多投资这个门槛也相对比较低。 嗯。那你建议他把闲钱分散到不同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当中吗？ 闲钱看这个老 这个买1000、啊、那个买2万的， 还是集中一些。 嗯， 我认为会把这个他的资金分散到这个信托啊，信托可能恐怕这个有 不够， 不够。对， 嗯， 银行的这个活期理财，包括这个互联网金融都可以做一些配置。 互联网金融，您不建议他买个2-3家？ 互联网金融。也是看个人选择啊， 嗯， 如果金额比较大的话，可以分散投资， 嗯， 如果金额小的话，我建议就在一家投资啊， 嗯， 就可以。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就是啊，您的角度啊， 嗯， 跟大家的一些建议啊，怎么来啊防范风险，选择靠谱的产品。 好，我认为呢，是这个选择靠谱的。安全的互联网金融产品是要有几点，首先第一是要看这个平台的自身能力， 嗯， 那么也就是看这个股东背景， 股东背景， 对，经过互联网金融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与探索，确实已经行业逐渐回归理性， 嗯，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很多国有企业已经开始试水互联网金融，并且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些国有的平台呢，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可靠的，也应该是我们的首选。 嗯， 那么第二呢，我认为还是要看这个平台的管理团队。 嗯，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这个金融的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互联网金融虽然是互联网金融，但它本质还是金融，还是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所以它的这个平台的管理团队也非常重要。那么第三呢，就是这个产品。我们 我们投资的每一个产品呢，我们都要关注这个产品信息的披露，它的投向是什么，它的资金去向是什么，包括它这个我们要去看合同，包括风险提示，也包括收益啊，就是这个也都是刚才谈过的一些话题。那么第四呢，我觉得这个互联网金融理财还是要基于真实交易背景，像近些年来发生的很多的我们看到新闻报道一些重大的问题，会引起社会关注一些问题，大多数都是这个基于信用，确实在我国这个目前的信用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我还是建议要以这个真实的交易背景这种产品啊为主要的这个投资的选择。 好的，刚才啊李超说了好多啊，我挑几个我关心的，您刚才说的特别对，就是要看它的管理，是吧？你该发布的要发布， 对， 是吧？该兑现的要兑现，但如果说你该承诺的晚了、推迟了，那这个时候我就要保持警惕了。 嗯， 可能我在这支产品上面我栽了跟头，那我如果不加以注意，我还可能在你同样一家平台的其他产品上栽跟头。 对， 因为我已经不相信你的管理能力了，以及你内部的这个风控的水平了，对不对？ 对， 哎，所以说你在一个地方栽了跟头，就不要在这个地方栽跟头了，可以爬起来到别的地方去。 是 啊，这个很重要。 是，就像我们实体经济中很多企业，这个在传统金融机构中融资的时候都会要有这个评级一样。 嗯， 评级呢，它如果有一次违约或者有一次逾期的话，那么它的评级会立马下调的。 是啊， 所以这个互联网金融这个企业是一个企业行为，它有一期的逾期或者是一期的这个兑付困难，那么也是这个还是会对它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对，所以也不是说咱们买了互联网金融产品就不用管它了，真像买那个什么余额宝似的，你就甭管它，不能那样啊， 不能那样， 真的不能那样， 还是要定期的 看一看 自己投资平台，看一看，对，一个是看看有没有新的产品，第二是看看这个自己投资的是否安全， 是啊，这个特别重要啊， 是的， 虽然我们不建议大家像看股票那样天天盯盘啊，但是你绝对不能说买了我就不管了， 对 啊，这个啊也是我们节目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啊， 提示，对， 刚才呢李超也说到了，就是看这个股东的情况啊，那越是大的这个公司，恐怕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抗风险能力也就越强， 对， 但是这也不能够完全说明问题，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啊都要系统的来进行分析，不过呢也有我们现在老百姓能力达不到的地方，就比如说这个经营团队是什么，管理团队是什么，我哪知道啊，我哪知道他的学历是什么，我哪知道他曾经做过什么，他公布的是那些我就真相信啊，他公布的都是好的，是吧，他倒过的霉，是吧，他走过的脉程他没说，那我怎么能全面的判断呢，这其实我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这也是我们目前投资者有些时候啊比较困惑比较迷茫的地方。 嗯，所以这个是一个确实是一个行业发展一个掣肘吧。 嗯， 但是还是要看平台会有信息披露，我认为我们几个投资人应该是选择主动相信一些平台，这是相辅相成的，有相应的这个股东背景，包括刚才说的、这个、 我们说了平台应该先做的规范、 啊、 我们才能相信这点要向基金学习，虽然基金也、啊也正在哈、啊、越来规范，但是基本上你基金经理他过往的业绩你是能够查到的，是不是， 是， 哎，所以我们也希望互联网金融产品能够做到越来越规范、安全、风险可控。 可控， 哎，谢谢来自人民信金融的李超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谢谢您。 哎，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嗯，我们节目啊不推荐某一款具体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但是呢我们希望我们的节目为各位听众朋友选择互联网金融产品啊能够起到一些哈、啊、提醒，提到一些保驾护航的作用，那么我们就满意了。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3， 朋友们明天再见。